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28章，佢呢一位朋友其实亦都唔系啲咩好货色嚟嘅，专门系呢个倒卖古玩嘅。呢啲人大多数都好滑头，亦都冇咩良心可言。听嗰个人讲，原来佢老豆就系一位萨满巫师，恶伦春人，信奉满教。呢一条棍就系佢老豆平日用嚟祭忌鬼神嘅权杖。当然啦，真系到咗祭忌仪式嘅时候，呢条权杖上边仲会装饰好多其他嘅嘢嘅。嗰个人自然亦想分一杯羹啦，所以随住而家现代文明嘅入侵，佢哋呢一辈人就已经不负先祖嘅淳朴噶啦，对于宗教信仰亦都冇好似先辈咁强烈。于是佢就将佢老豆平时攞嚟当神一样咁嘅嘢偷咗出嚟，喺呢个撒满嘅宗教信仰入边。唔系神职人员冒犯神器呢，就会遭到巨大嘅报应。不过呢个人又唔系纯属嘅信徒，自细生活喺嗰种环境里面，虽多虽少都系有啲畏惧嘅，但系亦都架唔住金钱嘅诱惑。只听佢讲，不过呢啲动物叫咩名我就唔知道。事实上在上边画的都是啲咁嘅神神鬼鬼嘅嘢，大多数都是虚假㗎啦，冇必要追索源头啦。你个买家唔係只係需要攞到类似咁嘅嘢就得㗎啦咩？你快啲去联系联系呀啦。石吉德一拍额头先諗到赚钱嘅事，当即佢就按照专锐留低嘅联络方式打咗个电话。佢呀諗，千金难买心头好，呢、这个专锐咁样大费周章去搵呢样嘢，肯定係有原因嘅。如果唔狠狠咁掠一笔，今次真係实在对唔住呢个天大嘅好机会。所以佢就试探住报咗个价格，话呢佢收货收咗100万。报完价之后佢就后悔啦，心諗按照约定专锐应该俾300万佢，一条木棍点都唔值300万呀。佢就惊住专锐反悔，啱啱想改口话想将自己嘅价格压到50万呀。点知另外一头嘅专锐即刻就爽快咁接受咗呢个价格，当即晏昼就派人过嚟攞货付钱，而且仲将嗰位朋友请到咗自己屋企，估计佢係想打听啲咩咁嘅讯息。只可惜呢一位朋友知道得有限，所以专锐都冇问到啲咩有价值嘅嘢，只係叫石吉德继续留心。咁呢件事讲嚟到而家都已经有2年啦，唔知道仲有冇好似嗰次咁好运气，点知道而家啱啱就竟然俾我碰到我同阿豆腐。嗰一个神木方耳环神牌上边嘅图案同专锐交俾佢嘅图纸系一模一样。咁呢个就系成件事嘅前因后果。石吉德呢本来想坤我同阿豆腐想赚多啲嘅，点知我同阿豆腐唔相当。讲到而家佢就带住条脷咁讲，嗱话呢我就已经讲咗咁多啦。啊，喺个份上我自然亦都冇瞒你哋，呢、这个嘢值唔值钱就睇下人哋稀唔稀罕佢啦。而家有一位大股主想要佢，咁过咗我呢个村可能就冇掂㗎啦。 我原先諗住呢样嘢係从格格尔嘅棺材里面搞出嚟嘅，再讲唔埋可以关于有啲咩鬼蛇之面嘅线索。点知道石吉德只係个中间人，讲咗一大堆，真正有用嘅睇嚟可能只有专锐呢一个咁嘅人。万屈山，佢究竟喺万屈山经历咗乜嘢呢？ 点解出嚟咗之后又要急住去揾有呢个图案嘅嘢呢？我隐隐约约觉得，唔理系曼妖妃定系格格尔公主，关于佢哋都系拥有邪恶力量咁嘅传说嘅。咁或者系对于呢个古老嘅撒满教系脱唔开关系噶啦。鬼蛇之面嘅诅咒又会唔会同撒满神嘅巫术有关呢？谂到呢度，我精神大振，亦都唔再去谂咩女宿专睿啦。我即刻讲：你嗰位朋友嘅老豆咪系撒满巫师咩？你可唔可以帮个手？我想联系下佢爸爸。呢一个邪恶嘅诅咒，如果真系嚟源于撒满，咁而家嘅撒满巫师系咪有可能可以解除万妖妃嘅诅咒呢？豆腐可能亦都諗到呢一层啦，佢即刻好开心咁讲：吓，我哋以前啊点样都諗唔出个头绪，唉，而家好啦，解决咗呢个麻烦，咁啊睇嚟圣召嗰个老嘢以后仲想攞啲咩把柄嚟喺我哋呢度耀武扬威都唔得啊！依家嘅石吉德啊饮到醉醺醺，佢啊冇听到啊豆腐讲啲乜嘢，佢只系带住条脷讲。 佢老豆，哎呀，唔好运啊！前两年冬天啊，病死咗啊！佢自己亦都冇行运，骑马啊跌跛咗只脚，而家都唔去到卖古玩啊，靠屋企嘅老婆养。 豆腐一听啊，伸咗条脷讲：吓，咁唔通真系因为佢偷咗嗰个神像遭到报应？ 石吉德听到啊，大笑咁讲：兄弟，你啊真系搞嘢，咩报应唔报应啊？系佢自己抵死，而家啲人都开车，佢系都要去骑马，咁啊真系自作受啊！ 我不由得拧一拧头，对石吉德就真系好感全无啦。心谂呢个人真系好唔厚道嘅，好歹都系你嘅朋友啊！呢一个咁嘅石女落啊好，事到而今一啲悔疚之心都冇，真系被金钱蒙蔽咗心肝啊！呢啲咁嘅人，我真系唔想深交。付咗账就各自各梦，讲定货到就钱到啊！我谂嗰个叫专锐嘅人应该亦都会揾我同阿豆腐问话嘅，佢咁执着呢一样嘢，势必可能亦都同撒满教有牵连，或者可以从呢个人嘅身上探听到有咩线索。实在唔得嘅，就干脆去内蒙古行一转。咁样谂，我就同阿豆腐翻咗酒店，冲干净凉瞓觉，饮饱食够，一教就瞓到大天光。一醒嚟就接到石吉德嘅电话，话呢专锐嗰边已经联系好啦，不过呢佢人就唔喺北京，咁要具体交易就要见面呢仲要等三日。咁接下嚟几日，我同阿豆腐就一边等阿专锐，就一边打听阿女叔嘅消息，亦都冇咩进展。后嚟豆腐提醒我：咦，呢一件事我哋问下古大美女，叫佢帮手啊！豆腐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当晚我就俾咗顾文文一个电话，叫佢帮手揾阿女叔嘅下落。点知顾文文讲，其实咧佢翻到北京一早就已经调用系统开始查噶啦，但系好奇怪，女叔嘅身份证、银行卡乜嘢都冇使用嘅迹象，所以就查唔到。乜嘢都冇用过，唔通女叔匿埋喺某一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个脑里边不由自主又浮现出女叔个样，心里边觉得呢一个推测系有啲离谱。顾文文讲：狡兔三窟，佢啲朋友就满天下，随便揾个人喺边度住低都有可能嘅，或者有人俾佢搞到啲假证件，亦都好正常啫。 豆腐见到我神色严峻， 亦都劝我讲：哎呀，冇事嘅。如果真系谂唔到女叔，我哋咪再谂下其他办法啦。唉，仲有啊，姓赵嗰个老嘢，我唔信佢，你又斗唔过佢，实在唔得嘅，就将你老豆留低嘅嘢偷过嚟啊！我讲，你知道嗰句系咩嚟嘅？点样偷啊？啱啱讲紧嘅时候，石吉德嗰边嚟电话啦，佢俾咗我哋一个尊瑞屋企嘅地址，叫我哋过去，讲人已经翻咗嚟啦。嗰、那个尊瑞虽然讲未见过，但系听讲话来头啊好大，输人啊唔输阵。我同阿豆腐就即刻买咗一身新嘅衫着上。我哋相互咁审视下，觉得由头到尾都几唔错。于是我哋就带住啲嘢去咗尊瑞嗰度。嗰度系位于玉泉山嗰边，离香山就好近。风景优美，算是雾霾北京里面最好的地方。啲车越往入边行，周围喧嚣的车流就越来越少，林立的高楼亦都慢慢在身后消失，两边绿荫遍地，鸟语花香，算是在钢筋水泥城市里面的世外桃源。豆腐派的车窗上边咬牙切齿地讲：有一日我一定要嚟呢度住。我讲边一日啊？下一世啊？豆腐一听就嬲：你睇我唔起？系你答啱咗啦。我哋讲下讲下，架车就停咗喺一个白色嘅别墅前边，门口已经有人喺度等住，睇个样应该就系保镖一类嘅。佢问都冇问，就将我同阿豆腐带入咗正厅。只见喺梳化上边坐咗个人，低住个头，佢睇唔清个样。不过咁大方咁坐喺呢度，估计应该就系屋企嘅主人啦。我哋直接坐喺佢侧边嘅梳化上边，反正我亦都唔系靠佢食饭，亦都唔使同佢客气。豆腐啊，更加唔知道咩客气啦，坐低咗就好似个乡下佬入醒咁喺度讲。哇！我顶呢一套咁嘅茶杯，我喺电视上见过啊，50,000+一套啊，土豪啊！我哋做个朋友啊，好啊。嗰、那个人啊，不冷不热咁接咗一句，然之后佢突然间抬起咗个头，因为我系坐喺左边，所以我就睇到呢个人嘅轮廓。虽然话系男人，但系我都不得不承认。佢呢一张面一定就係俾上帝亲吻过嘅。而家豆腐嗰一块面呢就肯定俾上帝捻过，完全唔係一个档次入边。但係反过嚟豆腐坐喺右边，即刻就吓到弹起上嚟，佢嘴都震晒，半日都讲唔出一句话，唔知道嗰个人嘅右面究竟有几恐怖。过咗阵间佢回过神嚟，都发觉自己有啲失态。跟住先接出一句话讲：冇事，男子汉大丈夫，哎呀，靓唔靓仔冇乜所谓嘅。我话撑啲呕血，心谂话你咁真系越讲越黑噶系嘛？为咗防止豆腐继续讲出惊人嘅言论，导致我哋两个俾人抨走，于是我即刻清一清个喉咙，攞出咗三样嘢摆喺个台上边。开口客套一番之后，就示意对方睇火。尊瑞呢个人嘅面上边冇咩表情，不冷不热，但系当佢嘅视线移到咗嗰个神木方耳环神牌嘅时候，个眼光啊微微咁眯咗下，即刻就将嗰样嘢攞喺个手入边把玩，顺便佢就往个鼻里边放咗一放一闻，跟住就讲。明中期嘅心货，你哋系点搞嚟嘅？我不由得暗暗一惊，心谂爷爷嘅工作手札上边记载咗好多嘅奇人异事、古怪嘅手段，我以为好多都系夸大其词噶啦，但系真系冇谂到有一啲咁样身怀绝技嘅人，只系靠闻一闻。 居然就可以准确咁断断出古玩嘅年代，实在系神奇。睇嚟我要喺呢一行捞落去都有排学啊！我啊冇急住回答。事实上呢，名气交易泥路呢，大多数都唔太正当嘅，买卖双方亦都唔会刨根问底。专锐问我点搞嚟嘅，明显就唔符合行规。睇佢之前嘅神色，应该对呢样嘢就极为重视，而且系有所了解嘅。而家我心里边不禁就松咗一下，心谂睇嚟呢一条线索我系摸啱咗啦。